这首歌讲了都市年轻人的彷徨与坚定，困扰与认同，孤独与和解。彷徨、困惑、孤独都是城市给的，坚定、认同、和解是野海给的。主唱张涵予已经找到了他的野海，你的野海又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问题。 深夜的海无人复原，留我一人沉默的海岸，远处的灯忽明忽暗，失路的手把一根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上一次看到焦麦琪这个名字还是春节前，他跟陈丽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新年快乐。我的名字是焦麦琪的第一首个人原创，这里的我不是焦麦琪自己，而是他的同龄人。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95后浮躁冲动的印象，为同龄人证明在死缠烂打的青春里，心之所向，心存期待，这是少年的呼唤。拜托你轻声重复我的名字，我会学大人的语气应和你。 我学大人的语气应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算是 开的距离，在撕扯两打的青春日子里，不费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白无聊来，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藏口设计睡着的未来。我庆幸那些能看成中我的下怀， 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 拜托你轻声冲着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刚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是潜水大象的野海，第九位焦麦琪我的名字。这一节将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是一首很可爱的歌，主人公是一个叫笑笑的小女孩。当你不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沮丧失落的时候，她就会跳出来笑着对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她微笑的模样，阴天会变成晴天，你会开心的跳起舞。笑笑就是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只要你笑笑，没什么大不了。来自茶小姐和熊先生的笑笑，新歌上榜，本周第八。 笑笑是个小女孩，住在每个人的心海，哎呀，都跳出来，瞧把你都带了开怀。小小的总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谁在乎我，我今天过得快快乐乐。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新歌上榜来自马斯卡的 I'm Sorry， 依旧是他招牌式的雷鬼曲风，这次的表达更接地气，各位已婚的男人们应该好好听一下。马斯卡提出了一个问题，结了婚的男人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来自异性的暧昧，一想到亲爱的老婆要如何面对挑战全身而退呢？这首歌就是马斯卡的回答，义正言辞的拒绝，虽然你年轻漂亮，但是很抱歉，我还是更爱我的 Lady。 同情，因为我已没理由。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你有点微醺，钻进我的怀里，空气中开始弥漫暧昧的气息。这火辣的三点式比基尼，在那里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典型不单纯的安静。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 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在万人体育场，金色的跑道旁，人们工作繁忙，今晚有人登场，消失的光，看到人们入场，他们有些疯狂，我们有些紧张。

夜间全市阴有小雨，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可以洗刷空气中的污染物，白天可以适当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另外呢，气温相对于前几天有所下降，要注意增添衣服，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昨天是中国旅游日，国家体育场鸟巢推出了全新旅游线路，游客可以品味与动漫结合的国粹新京剧，还能在晚间欣赏到动感震撼的灯光交响视听秀。其中在鸟巢贵宾线路的金色大厅站多了一台全新的小剧场演出鸟巢清韵。鸟巢清韵系列演出选取了京剧经典名段表演，通过真人表演和背景屏幕的动画互动，将传统的中国戏曲和现代动漫技术相结合，观众在观看演出之余还能现场与演员互动，学习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此次鸟巢京韵系列演出将持续到10月10号，视听灯光秀从5月份持续到10月底，每晚演出4场。鸟巢还开放了2层的鸟巢奥运体验之旅。5月29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风雪夜归人》将再起大幕。这部讲述民国时期围绕在京戏名伶魏连生周围数个人物悲欢离合故事的戏剧，在每轮演出时都以曲折动人的情节、诗意灵动的舞美、深情细腻的演绎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在这轮演出中，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新老班底将再度亮相，为观众献上这曲关于人性复苏和生命尊严的不朽挽歌。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五环南向北方向老山桥以南有事故，前后车小心避让。此外，北五环东向西方向北苑桥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来广营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您在这儿继续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你揭晓2018年第16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8位新歌上榜王嘉尔的 Dan of Us， 第7位刘鑫摩天轮 Masca 的 I'm Sorry， 本周第6。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单曲。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谢霆锋的《放肆》。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啊，谢霆锋应邀参加了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的演出，现场首唱了这首歌。这是一首融合了 EDM 的摇滚乐， 好像摇滚对于谢霆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只要他的唱腔咬字，你都可以听到摇滚味道。毕竟从叛逆到成熟，谢霆锋身上的摇滚标签早就深入人心了。电音只是音乐形式上的另一种个人尝试，有点异想天开，也在情理之中。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刘忻的摩天轮。刘忻把反复无常的生活比作摩天轮，每个人都是乘客，不管你愿不愿意，终究都要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高处的快乐稍纵即逝，低处的失落不能幸免，一切都在轮回中进行，谁也逃不掉。这样的内容难免有些沮丧，但是换个角度看，也算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既然逃不掉，自得其乐就好。 All right. can hide. Press the set button, drive it to the past. Today you're all compliant. This rotty is barren, pick out the bones. I create a brand new monster.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陈嘉桦的《忠于爱情》。单飞不解散的 SHE 三位成员最近都发布了新歌，对于期盼他们合体的乐迷也算是一种补偿吧。这是陈嘉桦产后复出的第二首音乐作品，表白系情歌，唱给一直陪伴你的爱人。其实 SHE 的三位女生相比较而言，陈嘉桦应该算是让人羡慕的一个，嫁给了爱情，还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名气也没因为结婚受太大的影响，最近还在网综创造101中当声乐导师，状态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借这首歌也祝她狠狠地幸福下去。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战胜考验，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 为我自己。 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谢霆锋放肆，第四位刘欣的摩天轮，陈嘉桦的忠于爱情本周是第三位。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2018，这是林志颖出道专辑同名标题曲的新编版。对于林志颖的粉丝，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林俊杰担任单曲制作人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林俊杰和林志颖是多年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微博上互动。在2014年林俊杰演唱会的武汉站，林志颖还是嘉宾，他们同台演唱了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正好是林志颖出道25周年，重新演唱这首旧作，请 JJ 担任制作人再合适不过了。兄弟同台来接好这个回忆杀。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像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袁娅维的《别废话》，复古曲风，炸裂唱腔，有性格，有态度。这首歌几乎把袁娅维最出众的气质都发挥到了一种极致。袁娅维的新专辑已经正式推出，十首新作分别邀请了国内外顶级音乐人合力制作，是一张具备国际视野的华语唱片。如果今年袁娅维借助这张唱片疯狂拿奖，您一定不会感到特别的意外。恭喜袁娅维，别废话，上榜五周，顺利登上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第16期的冠军。 就是你天地无风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新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哦，聚焦了，也一路的笑来对我话里围绕，Don't you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接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Give me just one night.